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铺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四环四海桥到岳各庄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香白旗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说起来啊，这收藏可以陶冶性情，增长才智。古玩所包含的古趣、雅趣、奇趣和乐趣可谓是妙不可言，古玩所蕴藏的财富和升值潜力也是蔚为可观。古玩收藏既是高尚的精神享受，也是一种可靠的投资方式，稳定的致富渠道。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虽然说收藏有很多好处，但收藏之路啊，绝不是阳光明媚的通衢大道。得与失，苦与乐，幸运与险恶，光明与黑暗总是交织在一起。社会上总有不法之徒，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之下，利用层出不穷的骗术兜售假古董，这就更使今天的收藏充满了艰辛和痛苦。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就曾经将很多自己的收藏经历记录下来，并著有《收藏家藏玩手记》一书，里边很多故事值得大家借鉴。其中有一篇叫做《调整心态篇》。这收藏古玩啊，调整心态真的非常重要。一位叫崔长根的朋友，不久之前呀，在地摊买了两件书法作品，颇感惬意，几次约张用秀啊到他们家一饱眼福。这天下午，他终于来到了崔先生的家。崔先生啊，先是将一幅用笺纸书写的对联小心翼翼地平铺在床上，这是五言对联的片子，字画刚劲，极度有力。落款刘春林，前印两方，一是朱文印甲辰状元，一是白文印刘春林印，上下联均给人以脏旧之感。看过了刘春林的对子，主人呢又打开了一瓶条，乃是弘一法师书写的华严经寄语，右上前一造像印，款下边前弘一朱文印，左下方呢前的是弘一六十以后作长方形白文印。此幅为旧表，从格局和长度上看啊，似四条屏当中的一条。崔先生就问张用秀说，这东西怎么样啊？张用秀实难开口，然而闭口不谈自己的看法嘛，这又说不过去，硬着头皮就说了，这俩东西都是假的。理由是什么呢？其一，末代状元刘春林工于书法，游经楷书，字极俊丽，且带有馆阁体的味道。而这幅对联的书法风格却是一笔草草，刚气十足，绝非出自刘春林之手。前印也跟刘的印章不符，一看就知道是金人伪造的。用纸看起来又脏又旧，其实啊是有意做的旧。 其二，弘一法师一生酷爱书法，到晚年字体啊就愈加呈现出了一种遒劲的内力，而此幅作品则只有弘一书法的形，绝无他晚年所持有的内在神韵。印章也是仿造的，而且印泥质量低劣，尤为明显的是啊，这作为者将一狮群的旧平条上边揭去了无收藏价值的原作，在原作处贴上了弘一法师的赝作，并且故意将纸染旧，使其成为一体。这些呀、啊，都是伪造字画的不法之徒惯用的伎俩。朋友听了张用秀这一番话，并不以为然，仍然认为这两件东西不错，并且还说了，这两件作品图章我觉得都很好，看不出假来。您琢磨琢磨呀。话说至此了，这张用秀啊也就不好再讲些什么了。把家藏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多年的珍贵古玩低价易主，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年代里时有所见，而如今呢，由于缺乏文物知识和对古玩行情的了解，将并无多大价值的一般器物视为高价之物，并待价而沽的现象却又多了起来。张用秀的一位同事曾经几次向张用秀提起他的亲戚蔡某人家有四件宝，并说这位蔡某啊，总是想请人给鉴赏鉴赏，给过过价，看看到底能值多少钱。有这么一天，他特定约定好时间，由蔡某把东西带出来请张用秀过目。四件宝终于被蔡某从那裹得严严实实的布包里取出来，轻轻地摆在了张用秀的面前。一件是宣德炉，薄铜大耳，质地枯槁，底有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陈吴邦佐监造杨文款，乃民国坊间用破铜伪造的宣炉。一件是老帽筒，胎釉不佳，花纹拙劣，为民国年间生产的粗瓷。一件是流庸对子，乍一看不错，细一看才知道木板水印的。还有一件嘛是罗马表，零件散缺，早已停摆了多年。蔡某就告诉张用秀啊，这都是老辈子人留下的啊，我姐姐在国外总来信询问这些东西的下落，我弟弟呢也在打这些东西的主意。蔡某这么说呢，张用秀也无可奈何，不便道出实情，只得是应付了几句就了事了。蔡某走了以后，同事呢非得让张用秀对那四件宝贝做一做评估，张用秀不得不讲出自己的看法。真正的宣德炉给人的感觉呀，是珠光宝色，手头特沉，是极其名贵的古董珍玩，价值与三代青铜礼器是不相上下。蔡的宣炉只有宣德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这种炉啊地摊上常见，很不值钱。民国瓷器只要精细嘛也有价值，但是蔡某的这帽筒不是民国细瓷，也不值钱。刘墉的对联当然就更珍贵，但水印的嘛它就不值钱了。蔡某可能不知道是水印的，所以一直当真迹看待。罗马手表原装不缺件，可能还有人收购，一缺件没人要了。最后张用秀一再表示说他的话不一定对，请不要转达给蔡某。后来呢，张用秀这同事还是讲给了蔡某，蔡某不相信张用秀的话，一心想拿出这些东西卖个好价钱。其实啊，张用秀这个人啊一向不愿意给人泼冷水，他说的话一点也不过分。宣德炉、老帽筒、流庸对子、罗马表，这四件宝如果在地摊上卖，恐怕加在一块儿也不值200块钱，而且还不见得有人买。当然啊，老辈人留下的东西不一定都不值钱，这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但其中有三点很重要：一是家里过去是否很有钱；二是老辈的人是否爱好文玩；三是当初置办这些东西是否花了大钱，有大的投入。缺少这三点，那东西值钱的概率极小极小。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古董收藏是回报率很高，同时也是带有投资风险的一个经济活动。面对机遇与风险并存这一尖锐的挑战，把握得好，确有可观的经济回报；把握不好呢，也会招来诸多烦恼。有人在投资古董上面没能获得成功，除了有客观的原因，有的则是由于自身在投资收藏意识上出现了偏差。一位外号叫蔡科的蔡老板，哈，靠倒腾汽车赚了一笔钱。几年前听说投资古玩嘛可以升值保值，他就把玩古玩当成了跟玩股票一样的行当，也挤进了这古玩市场，准备利用他手头的资金通过倒卖古玩再发一把大财。有这么一次，拍卖行里的人告诉他，印章这东西有投资潜力。他闻风而动，大力搜罗印章。拍卖会上，只要摆有几封印章，他不辨真伪优劣，也不知印章上刻的是什么字，一概举牌。这蔡老板呢，满以为得到这批印章，转手就能卖上高价了。可是当他拿到北京拍卖的时候，不但没能赚到钱，反而有不少印章就握手里了。他哪知道，他买的那些印章十之八九是新坑的劣等印石，印文水平也很差，无任何艺术价值。更为可笑的是啊，有一次拍卖会上有一对民国时期的青花瓷尿盆，标价10000。这东西尽管是旧货，但作为撒尿之物嘛，实在是难登收藏品的大雅之堂。蔡老板听人议论，这是对古瓷，别人不屑一顾，他是志在必得，最终以10000块钱把这东西买回去了。后来啊，他几次将那尿盆拿到拍卖会上，一心想卖个大价，每次都无人问津。蔡老板经常出入古玩交易场所，不是没有遇到过好东西，但越是有品位的东西他越是不认。有位学者藏有一幅清人画的梅花想出手，上面呢有6位名家的题跋，索价仅仅3000元。这蔡老板呢全然不懂，说什么也不买，他不要别人买，一会儿那画就被一位行家给买走了。玩股票是投资，玩古玩也是一种投资，但两者的性质并不相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蔡老板钻空子倒腾汽车赚了钱，他玩股票或许也能赚，但玩古玩也许就血本无归了。因为玩古玩是一种带有浓厚传统文化的行当，蔡老板连小学都没毕业，对传统文化茫然无知，很多东西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怎能在收藏古玩上边大展宏图呢？有人李先生听盐古斋古玩店的老板讲，翠件能升值，该店一位帮工的还悄声向这李先生推荐，店里头嘿，有一乾隆宫的小翠花件，如果3000块钱买走再出手肯定赚钱。一席话说的李先生动心了，凑了3000块钱把这翠件买下来。翠件拿给张永秀看，工料都不错，只是又小又薄，说句实在话，在行里买东西 花3000块钱购得这小翠件嘛，价钱并不算低。不过张英秀考虑到朋友的情绪，没有把这话点得太明。半年以后啊，李先生想换台新彩电需要用钱，于是想起了这小翠件，兴冲冲的把这翠件包好了，到沈阳道古物市场，一心要卖个好价钱。谁知走进这店，店家说了，你这东西太一般，我可不想留。跨入另一家店，店主说了，给不上价，你老还是拿走吧。李先生像乞丐一样，不得不推开另一家店的店门。店主随便看了翠件就说，你了说个价吧。李先生以为这回有希望了，便说，至少3000。笑话，给您3000，我卖谁去呀？店家竟然笑李先生狮子大开口，弄得李先生一肚子委屈，满脸的沮丧，只得把这翠件包好了收回，彩电自然也是买不成了。古玩行有这么一句话，叫做3年不开张，开张迟3年。根据张用秀的体会，古玩店收购东西大多数都很刁，无大利可赚，他们绝不会下本钱。况且现如今古玩行的生意极不好做，店家生怕东西砸手里头占用资金，只有他们看准马上就能大获其利的东西才肯下手。李先生买的那小翠件作为自己长期收藏玩赏，未必是上当，但他急于出手，想拿它从古玩商那里赚钱，这个根本不可能。除非李的东西特别降人，然而将降人的东西转让给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不就等于白白的将难得的精品往这虎口里送吗？年近60的陈先生